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21集，沈西转了两圈，在篮球机前面站定，那儿有一对父子正在拼命的投篮，儿子骑在爸爸肩上，比篮球架还高。出手后的篮球一个一个的围绕篮圈均匀散步，就是不进。沈西最近几月一直在备战高考，手痒啊，于是也往旁边的机器塞游戏币开始玩。他投得准，速度快，没一会儿便把传送带上的球用光了。夏九家默默地将周边几台机器的球全拿过来递到沈西手边，旁边的小孩干打不进，看着沈西非常委屈。接着又去射击，这是一个什么解救公主游戏，第一视角，主角开降落伞落地奔跑，默默潜入敌方基地。夏九家看沈西打了十来分钟，也在旁边投币跟着一起玩。同个设定只有两台机器，他不太行，感觉沈西一关一关顺利通过，自己却连着两次死在第一关，又连着两次死在第二关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个十几岁的女生忽然走上前问沈西： 请问你是警察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 如果你是警察，真没必要一直在这儿练枪。如果你不是警察，也没啥必要一直在这儿练枪。 沈西这才发现身后有几个人默默等着机器，看来就爱玩这个。也不知道等了多久，此时终于开口出声，尝试恳求他少打会儿。给你们吧。沈西瞅瞅皮洞，发现对方老是不中，于是硬是凑到身后。 沈哥帮忙？ 夏九家总是死不甘心，正在跟机器闹别扭呢，非打过不可。沈西站在对方身后，左手手掌托住夏九家的手掌，右手食指勾住夏九家的食指，又在耳边轻轻地说： 一起打吧，我还没打够呢。另外你也可以救出公主，老公帮忙有什么的呀？ 夏九家只觉得两只手腕一动，便被沈西带着射击。沈西16岁后身高也没停滞，已经窜到1米87，而夏九家还178呢。再加上夏九家穿着假趾凉拖，沈西穿着篮球鞋底儿厚，正好能把喜欢的人拥在怀里。越过对方头顶看游戏机屏幕，两人的身体严丝合缝，五颜六色的光映在他们脸上。沈西手中动作敏捷，带夏九家上蹿下跳，有时夏九家觉得应该杀 A， 手想往那边移，沈西却选择杀 B， 硬扯到另一边。沈西体温高，夏九家感到双手在被熨烤一般热得发烫，电流一直窜到心里，酥酥麻麻的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看一个大帅哥抱着一个小帅哥打他们从没有见过的复杂关卡。两个人又待了一阵，夏九家嫌场内太闹，去前台退币打算回家。门口有一台夹娃娃机收人民币的，一个男生给他女朋友夹出一只超级难看的猪，女友一脸幸福的表情，抱在怀里欢天喜地的。 等，想要哪个？老公给夹。 夏九家不感兴趣，可见沈西跃跃欲试，于是伸手随便一指， 好，一定满足洞宝。 沈西信心满满，伸手投币，结果连续十次屁也没加上来。 洞，我们一起把这娃娃机倾斜过来，让玩具都堆在这边，可能就能加上来。 夏九家推沈西出门。 我的沈哥啊，你可别作了。 回家收拾课本教辅，夏九家将课本仔细封好，放进书房书架最下面的柜子，把教辅放在地上，打算哪天当做生活废品卖掉。虽然罗婷婷说下届学弟学妹有人高价购买，但夏九家觉得这些空白的书并不具备价值。他和沈西一样，简单的题跳过，复杂的题心算， S 级的才笔算。也许因为出门玩过，夏九家还睡得挺香，并没有梦到高考，倒是梦见沈西。第二天到爷爷奶奶那儿吃午饭，大约一点才回自己家睡午觉。他起来后读了读英文版的艾森豪威尔的《一个士兵的一生》，学会不少新词儿，又翻了翻近几十年社会学科中的比较经典的著作，把鲍德里亚的《消费社会》看了两章。沈西来接夏九家玩，夏九家出小区院子，没有见到沈西，倒是被一辆奥迪滴滴了好半天。他回头刚想骂，就看清楚了主驾驶上沈西的脸。夏九家钻进车子，觉得十分不可思议。 你真开车啊？ 你干嘛不开啊？都有驾照了。 沈西中考那年，爸爸正在美国某校访问交流，于是他中考一完也立即到美国待了两三个月。加州规定过15岁半就有资格学车考照，沈西他爸爸觉得儿子闲到长毛，就让他也考一个。沈西18岁以后换了中国驾照，步骤十分简单。沈西开车居然很稳，他左手手肘搭着窗户，右手轻握着方向盘，到转弯时手掌按着顺势一抹过去了再撒开。他胳膊长，动作好看，一路走到阳光大街。沈西寻到一个空位，将车停进，拉开水晶皮洞身前的小抽屉，长长的手指在里面翻了几下，抽出一根笔，又一轻身，拿过前面挡风玻璃下面摆的暂时停靠感谢理解的小牌子。纸张很软，不好写字。沈西琢磨了几秒，打开车门下车，走到夏九家内侧的窗户外面，把小牌子按在面前的玻璃上，在他爸爸电话上方的空白处加上他的联系方式。夏九家看着沈西的睫毛，在心里默念沈西的电话。没有想到沈西明明没有写完，却突然间抬起眸子看向车内，下方就是手按住的方形纸壳，独独露出一双眼睛，两人视线隔着玻璃默地相交。夏九家竟刚恋爱一般的心脏猛跳。沈西嘴角一撩，重新垂下目光，写完敲敲车窗，叫夏九家把小牌子放回原位，转身走进一家小店。夏九家也跟着进去，发现竟然是一间画室。画室改自普通民居，里面零零落落散着画架，主人以它作为画布，呈现出了多幅画作，有鸟有鱼。窗外灰蒙蒙的，错落着的电线横亘于半空中，天被切成一块一块的，电线下面有车有人，行色匆匆，一闪即逝。窗户两边一边暗色一边彩色，好像是两个截然不同却彼此连通的世界。外边是烟火人间，里面是世外桃源。室内放着音乐，有几个人正在作画，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样画，他们照着挥笔临摹。室内一角有个茶几，上面摆着饮料点心。一位扎着马尾 气质卓然的漂亮的女性在画板间穿梭，时不时的拿起画笔帮助学生。 来画油画吗？ 对，作画老师走过来。 两位来画画吗？有基础吗？ 没有基础，但我们俩特别聪明。 作画老师伸手一指别人面前摆着的样画。 啊，没有基础的话可以选择临摹风景或者静物。 不要。 沈西说着从裤兜里扯出手机，又点开了一张照片，调转手机让那老师得以看清。 就把这张打印出来教我们画着画行吗？ 夏九家从沈西旁边伸伸脖子，发现照片上面竟是儿中校园， 上午拍的。豆，这个就是咱们毕业时候的学校，咱们好好看看，好好画画，记住他的样子。 好。 两人一起观察每个细节，发现新的东西，翻画儿中操场，用这样的方式牢牢记住，有点有趣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